在我这个臀部上啊，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三下子。 哎呦呵，马拍马屁呀、啊！ 我跟你讲啊，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。 你还夸呢？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。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，我带着他参加历史赛马大会。 哦，参加比赛了。 哦，那天是人山人海呀。 是啊， 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。 嚯、哦、 我一看这些个马呀、嗯、这次冠军我的了。 什么叫你的了、 啊、这些个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， 全没看上。 啊，裁判员一声枪响，啪，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、哦、一直是遥遥领先。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，有2匹马赶过去了、哦、我可生气了。 是啊， 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，你再看我这匹马立刻是精神抖擞，昂首挺胸，鬃毛乱炸，是一声长鸣、 哦、冲上去了。 呛呛个气，呛呛 又拉上去了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王千祥、李增瑞合说的相声驯马专家。段子虽然说的是生活中的事儿啊，却蕴藏着一定的道理，听后呢值得我们深思。这个段子也成了王千祥、李增瑞的代表作之一。好了，到这里呢，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我是红九，代表编辑侯磊、制作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最后呢，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来自蔡依林的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。听众朋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用笑声往前走，整片星空，一起唱着敞开窗，微风陪着梦流动，无限的快乐，在这幸福就像音符流通，变成一首送给我的歌，我们一起盖浪漫的窝，爱是每天唱一种感动，你的